弟兄姊妹好， 弟兄姊妹好。 NBA 咧已经开始咗啦。 美国的篮球营，职业篮球营开始了。 而大学嘅篮球咧 ，NCAA 咧亦都就快开始。 大学篮球也即将要开始。 咁我记得我喺睇呢啲球赛嘅时候咧。 我记得我在看这些球赛的时候。 当两队对垒嘅时候，佢哋分数上落唔大。 当两队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分数差异不大的时候。 或者比如话我哋 Wisconsin 落后紧两分。 就比方说我们 Wisconsin 落后两分。 但系咧，个评述员咧，佢会讲一句咁嘅说话喎。 那评述员就会说一句这样的话。 或者系下低个荧光幕嘅字幕会打一句说话。 或者说荧光幕下面会打一句话出来。 佢话过去嘅两分半钟。 他说过去的两分半钟 ，Wisconsin 系赢紧九比一嘅。 Wisconsin 是赢九比一。 吓，咁样睇法系咪好似阿 Q 咁啊？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像阿 Q 精神这样？ 嗱，我哋系输紧两分嘅。 明明我们在落后两分， 但系佢标榜话我哋过去两分半钟系赢紧九比一。 可是他在却标榜我们过去两分多钟赢九比一。 其实个重点就系在于当时 Wisconsin 系赢紧个势嘅。 其实重点是那个时候 Wisconsin 他们有这样的趋势在赢。 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 没错，我们的对方是赢了两分， 没错，我们的对手可能在赢两分， 但他可能个势已经输了， 可能他在形势上面在落后。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即是在势好的时候呢，就叫为得势。 所以如果你的形势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这个是得势。 你个形势差咗啦，咁你就失去咗势啦。 如果你形势不好了，你的得势就失去了。 我谂大家可能唔系好知我讲乜。 可能你不是很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不如用个英文字嚟讲咗呢个现象啦。 可能我就用一个英文字来说出这个重点。 其实好多时候就系嗰个 momentum 改变咗。 我们就说这个是 momentum 改变。 咁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喺我哋信仰上。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们信仰上 主的复活， 主的复活 就令到我们经了这个 momentum， 就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得了这个势， 得到这个势。 我们看回当在主未降生之前呢， 当主还没有降生以前， 神成几百年都没什么跟人沟通的了， 好像神有过去几百年没有跟人沟通， 人呢就等待这个受膏者的来临， 人那时候在等待受膏者的来临， 即是说弥赛亚的出现， 就是弥赛亚的出现。 如果用我们现在看球角度来讲呢， 如果用我们现在看球赛的角度来看， 好像整场在挨打一样， 整场比赛当中都在落后， 没得反击， 毫无反击能力。 但后来主的降生， 后来主的降生， 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他行了很多神迹， 比如说水变酒， 比方说是水变酒， 给五千人吃饱， 给五千人喂饱， 医病赶鬼， 医病赶鬼， 叫死人复活， 叫死人复活。 对于跟随主的人来讲呢，好像整个形势不同了。 对于跟随主耶稣的人，他们的形势完全改变了。 他们一直所等待的， 他们一直所等待的， 终于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但是后来又怎样呢？ 可是后来又怎么样呢？ 我们的主被人摆在十字架上高， 我们的主被人家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 为我们的罪死。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跟随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 有几多个是记得说主耶稣讲过他是要为我们死？ 有多少人记得主曾经讲过他要为我们死？ 或者还是有信心主耶稣会死后复活呢？ 又或许他们还有信心说主死后会复活？ 所以在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 momentum 又跌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他们的形势好像又转弱了， 好似玩完咁样啦， 好像快要完蛋啦。 咁我哋感谢神， 其实我们感谢神， 神就将主耶稣喺水死里面复活过嚟。 神就把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过嚟。 今日咧，我唔系用时间去解释从圣经点样睇到主耶稣真系复活。 今天我不是从时间圣经里面看到主怎么样复活。 因为这些已经大家可以很多的书籍或者在 internet 上都可以免费很容易拿到的资料， 因为这些都是在书籍上或者在网上你可以找到的资料。 我只可以说呢， 我只能够跟你这样说， 当日啊，耶稣的门徒多马， 当日啊，主耶稣的门徒多马， 他说非亲眼见到主手上的钉痕，他是总不会信主真的复活的。 他说除非我看到主手上的钉痕，不然我总不相信主复活了。 那后来主就向他显现了， 后来主就向他显现了， 就跟他说， 就跟他说， 你因为看到我才信。 他说你因为看到我才信。 那你啊，在将来没有看到我的人都信就会有福了， 将来没有看过我的人就信，他们就有福了。 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所有嘅基督徒都冇一個見過主會出現啦。 但我們這些基督徒從來沒有親眼看過主的出現。 咁呢都係我哋嘅福氣。 這些都是我們的福氣。 但如果我哋淨係過分嘅去查考同埋希望揾到一啲更多嘅證據，令到我哋可以即係好信嘅話咧， 如果我們過分的花很多時間去查考如何幫助我們去信的話， 咁其實我哋都係走翻去多馬嘅嗰條路嘅。 其實我們也是走在多馬當年的路上。 所以咧，我唔喺呢度再去講主耶穌係咪真係復活啦。 所以我在這裡不多花時間說提到主怎麼樣證明主真的復活。 啊，相信大家都係擺出個信心嚟到相信呢個事實。 但是我們都是憑信心來相信這樣的事實。 咁我哋講到話即係主復活，成個世唔同咗啦。 我们刚才提到说主复活这个整个形式都改变了， 他对于以前和主耶稣复活之后和我们将来有什么影响呢？ 在以前跟主耶稣复活跟我们将来主耶稣复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简单最琐碎的一件事， 最简单也是最琐碎的事， 但可能是很重要的，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知道神是存在的， 就是我们知道神存在的。 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你跟他讲神的存在都不是一个问题， 当时候你跟那些犹太人说神存在可能也不是一个问题， 他不会来到挑战你的， 他不会给你挑战的。 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呢，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 很多人连有没有神存在的都要跟你争辩， 很多人跟你争吵说神到底有没有存在。 那相信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都遇见过了， 可能你传福音的时候也曾经遇见过。 那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神叫他即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里面说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主耶稣 复活，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复活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基本上来讲在人类科学里面呢还没能够见得到， 在人类科学里面还仍然没有看得到， 但已经发生了， 可是已经发生了， 主耶稣真的复活， 主耶稣真的复活。 那试问谁叫他复活呢？ 试问到底是谁叫他复活呢？ 如果神不存在的话， 如果神不存在的话， 那耶稣怎么会复活呢？ 那耶稣为什么会复活呢？ 那第二，我们看到主的复活呢，其实呢是印证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我们看到主的复活是印证了神主耶稣基督的神性 为什么这样 说呢？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次在主耶稣医好一个人之后， 有一次耶稣医好一个人以后， 那个人就可以起身拿他将箭玉行了， 那个人就站起来拿着他的玉子走了，离开了。 那天呢是刚好是安息日， 那天正好是安息日， 那法利赛人就很不高兴了， 法利赛人就非常不高兴了， 就问这个人谁医你的呢，样 就问这个被医好的人说到底谁把你医好的 为什么在安息日治病呢？ 为什么能有人在安息日治病？ 当时那个人都不知道是谁医好他的， 那个时候那个人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医好他， 后来他再遇上耶稣， 后来他再遇到了耶稣， 那耶稣就叫他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就叫他再不要犯罪了。 那个人就走去告诉那些法利赛人， 那个人又跑回去跟法利赛人讲， 那他就说是耶稣医好我的， 他们就跟他们讲说是耶稣把他医好的。 咁喺约翰福音咧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嗰度讲咗啦，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里面有这样说， 咁嗰十六节嗰度话，所以啲犹太人咧就逼迫耶稣。 十六节那边说犹太人逼迫耶稣， 因为佢安息日作了这事， 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 咁耶稣点讲 咧？耶稣怎么样说呢？ 耶稣就对佢哋话啦，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父作事直到如今， 我也作事， 我也做事。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 将自己和神当作同的平等。 咁主耶稣就是一个人， 主耶稣是一个人， 将神同佢当作同等嘅， 把神把他当作同等。 咁如果佢在当时来讲呢，我们知道呢，你将自己和神看成同等是一种亵渎的事情。 在当的时候，当时如果你把自己与神当作同等，是一种亵渎的事情。 但是神呢，是就叫耶稣在死里面复活。 可是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那除非神是不公义的， 那除非神是不公义的， 否则呢， 否则 耶稣呢就真的与神同等了。 耶稣真的是与神同等。 所以呢，主耶稣的复活呢，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 就证明了他是神， 就证明了他是神。 所以我在这里奉劝大家呢， 所以我在这边劝大家 真的要看重我们主耶稣也都是一个神， 我们要看重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神 所以有时讲说话呢都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的时候小心一点， 我们有时将耶稣的名字挂在口角里面， 我们有时候把耶稣的名字挂在口角上， 是用在不适当的地方， 可能用在不适合的地方 更不好话，有时候我们讲埋啲说话， 更不好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一些话， 好像话那些神圣的牛啊， 好像说是那些神性的牛， 或者其他所有即是想跟神有关的东西，我们随便乱讲的，其实是很不对的。 可能就是把神的一些话语随便挂在嘴边来讲。 那第三样东西呢？ 第三件， 好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复活呢，是能够令到我们称义， 是复活能够使我们称义。 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呢， 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 就有人争论这个死人呢会不会复活的事， 有人在争论到底死人到底会否复活。 保罗呢 就这样来到去答他， 保罗就这样回答他们， 那如果基督呢没有在死里复活呢， 如果基督没有在死里复活， 那怎么会说没有死人复活如果基督在死里面复活了，那为什么没有死人复活呢？ 如果你能够说耶稣在死里复活，你就为什么说没有人能够从死里复活， 那好像跟我们的福音违背了， 那这样就对跟我们的福音有违背。 但是其实保罗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 保罗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 他说如果死人没有死人复活， 他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 基督呢都没有复活了， 基督也没有复活了， 那他们所传的呢就是枉然的了， 那他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 那他们 所传的是枉然就算了， 他们所传的是枉然的就算了 那他们只是带来他们即死得不明不白， 那可能是这样他们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但连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嘛， 可是这样的话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的 是大家想想了， 那大家想一想了， 你又被邀请去这个福音组， 你从前被邀请到福音组 去布道会， 去布道会 后来呢想听多些， 后来想要都知道， 那你去埋主日学， 那你参加主日学， 嚟参加崇拜， 嚟参加崇拜， 嚟参加各样团契教会嘅活动， 参加各样团契教会的活动。 咁咧再唔系咧，你就开放你嘅屋企， 还有你更开放你自己的家庭， 请人嚟你屋企食饭， 邀请别人到你家吃饭。 咁你又用咗几多个钟头嘅时间咧？ 你花了多少的时间？ 你付出了多少的金钱呢？ 你付出了多少的金钱？ 就是不说话，就是出粮的时候可能无端端不见了十分之一哦。 更不用说你在发薪水的时候减低了十分之一。 那这都不重要。 这也不重要。 钱财是身外物。 钱财是身外物。 帮了一些时间来做公益呢？ 做了一些事情为了公益。 好像做义工就行了。 就当作是做义工善事。 但是最大件事的是什么？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保罗说， 保罗说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我们还在罪里面， 我们还在罪里面，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神呢？ 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呢？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他呢？ 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他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有罪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罪的， 我们是跟神隔离的， 我们是与神隔离的， 那藉着主耶稣呢， 借着主耶稣， 我哋嘅罪得赦免， 我们罪被赦免， 我哋就可以被称为义， 我们就能被称为义。 嗱，我唔知呢一点啊，可以喺大家心里面有几咁整咁大冲击。 不晓得这一点对你在你心中有多大的冲击？ 因为唔系人人都因为自己嘅罪好受感动而嗰一刻去信主嘅。 不见得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到这个罪。 但系你当你信咗之后，神同圣经都会话俾你听，你系即系曾经系有罪嘅。 譬如你信了主以后，从神的话语以及圣灵会提醒你，真的是你是过去是一个在罪中的人。 所以如果主耶稣冇复活嘅话， 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 佢只系一个人嚟为我哋死。 他只是一个人来为我们死。 咁佢为我哋死之后，我哋能唔能够被称义呢？ 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到底能否被称义呢？ 呢个就真系唔知啦。 这个就我也不晓得。 但系咧，保罗咧喺罗马书第四章咁讲。 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这样说。 耶稣被交俾人。 就是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是为了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叫我们称义， 是为了叫我们称义。 所以主耶稣他复活，我们整个信仰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耶稣的复活，我们信仰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 本来我们是罪人。 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罪死， 耶稣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 如果我们看不到他复活， 如果我们看不到他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如果他没有复活， 咁我哋就冇法子被称义啦。 那我们就无法被称义啦。 嗱，你会话做咩要分得咁仔细？ 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分得那么仔细？ 死，耶稣嘅死系代表为咗我哋嘅罪。 耶稣嘅死代表我们的罪。 耶稣嘅复活系先至带嚟我哋称义。 耶稣的复活能够带给我们有称义。 我明白，两件事其实系不可分割嘅。 我明白这两件事其实不可分割的， 因为喺事实上，主耶稣真系为我哋死而复活，已经同时间即系喺同一段时期发生咗。 因为主耶稣事实上为我们死以及他复活是同时间发生的。 但系我哋千祈唔好忘记佢嘅复活先至系带嚟我哋称义。 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的复活带了给我们称义。 比如话大家好熟悉嘅一节圣经啊。 比方说，我们有一节我们很熟悉的圣经。 我哋好多时咧就省略咗，净系记八个字嘅啫。 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把它省略掉，把八个字记起来而已。 就系口里承认， 就是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心里相信。 咁口里承认乜嘢咧？ 你到底承认什么呢？ 个心相信乜嘢咧？ 心里相信什么呢？ 你可以讲到好多嘢出嚟， 你可以讲到很多话出来。 都未必系错嘅， 可能都不是错的。 但系不如我哋而家大家打开罗马书， 请大家翻开罗马书 十章。九到十节， 第十章九到十节， 找到之后我们请Mike 帮我读好吗？ 找到以后请大家来听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信你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他这里说到，如果你口里承认呢，耶稣承认什么呢？ 这里说到口里承认什么呢？ 承认耶稣为主。 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什么呢？ 心里相信什么呢？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里后面再讲是什么？ 后面再说什么呢？ 因为人心里相信咧，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就可以得救。 前面话信神叫佢喺死里复活， 前面说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后面话相人心里相信， 后面说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就可以称义。 咁即系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 所以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主耶稣嘅复活， 主耶稣嘅复活 系使到我哋称义嘅。 是使我们称义的 或者换再咁讲啊， 或者换一句话来说， 一个人点样先至可以系冇罪嘅咧？ 一个人怎么样才变得无罪的？ 佢一系就冇犯过罪咯， 要么他就从来没有犯过罪， 一系咧就狱中自罪咯， 不然他就是在狱中自罪。 意思即系话，如果佢犯咗个刑事案， 或者是意思说，他如果犯了刑事案 被判三年， 被判了三年。 他这三年坐在监狱里面， 他三年在监狱里面， 他仲未能够洗脱到他不是罪人的身份， 他不能够洗脱他不是罪人的身份。 但是在法律上的角度来讲， 在法律的角度来看， 他坐满了三年之后， 他坐满三年以后， 他就不是一个罪人了， 他就不是一个罪人了。 同样来讲， 同样来说， 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 被交上， 耶稣为了我们的过犯被交去交上去 啊、你都可以说他好像替我们坐了监去赎罪这样。 你也可以说他是 代替了我们坐牢然后赎罪。 但是你想想，如果一日都不放监的话， 可是你想如果他一天没有放出来， 我都不可以没罪的， 我还是不能够能够说成没有罪的。 那主耶稣复活了， 那主耶稣复活了， 已经还债了， 已经罪债偿还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会被叫为成为罪人， 所以我们就被称为无罪。 那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来我们的称义， 所以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复活带来我们的称义。 那主耶稣的复活呢，同样呢也都是会给我们一个、成圣的生活的。 主耶稣的复活也表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成圣的生活。 好多时候我们在、成圣的生活简单点来讲呢， 成圣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 就是我们过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 就是过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 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试探或者是挣扎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探挣扎的时候， 我们怎样面对呢？ 我们怎么样面对呢？ 有一种的、教导的方法， 有一种的教导的方法， 就教识我们四个英文字母， 就教了我们四个英文字母， 就是 WWJD， 就是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do？ 即系话，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主耶稣会点做咧？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会怎么样做呢？ 我个人嚟讲咧， 我个人来说， 我就好怕嘅， 我真系很害怕， 因为一啲好明显嘅嘢嘅时候咧， 因为有一些事情很明显的时候， 我都识谂啦。 那我也想得到啊。 咁如果一啲唔系咁简单嘅事情嘅时候， 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我点知耶稣点谂？ 我怎么知道耶稣怎么样想呢？ 我只怕将我嘅谂法代入话系神指示我咁样做。 我只怕说我自己的想法代替了说神叫我怎么样做。 但系我哋啊、记得罗马书第六章嗰度讲到。 所以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到。 讲到我哋同主嘅联合。 是讲到说我们跟主的联合， 我们同他同死同埋葬， 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 也都要同他复活的身体一起联合， 也要跟他复活的身体一同联合。 那就是说呢，主耶稣的复活， 意思说主耶稣的复活 是会带来我们、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会带给我们一个成圣的过程。 那跟刚刚讲的、What would Jesus do 不同的地方呢？ 那跟我们刚才所讲的 What would Jesus do 不同的地方就在， 我刚刚讲过 What would Jesus do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分辨，甚至乎用了自己的意思。 刚才我们说到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有的时候不会分辨，甚至用了自己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跟主联合的话呢， 可是如果你跟主联合的话， 你就不是做话事那个了， 你就不是那个、当家了。 那是由主来做决定的， 是由主来做决定。 虽然话讲系咁简单， 虽然讲很容易， 这个属灵的操练是很难的， 属灵的操练是非常难的。 但系我即系劝勉大家， 可是我劝勉大家， 属灵的原则就喺度啦， 属灵的原则都在这里。 我哋大家都向住呢个属灵的原则嚟到学习， 我们都向着这个属灵的原则来学习。 咁跟住咧，主嘅复活咧，已经讲过话，即系之前嘅啊。我们知道即是可以证明到神的存在。 刚才我们讲到主的复活可以证明神的自己的存在， 也都可以讲到耶稣的神性， 也讲到耶稣的 神性， 也都说到即是因为他的复活我们可以称义了， 也讲到他的复活可以让我们称义， 还有过这个、有这个成圣的过程， 甚至有一个成圣的过程。 那主的复活呢， 主的复活 其实更加肯定， 也更加的肯定了 主的再来， 主自己的再来， 还有我们会有永生的， 还有将来我们的永生。 在约翰福音那里， 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到、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会回来接你们， 就必再来接你们、 不好意思，我刚刚那些经节那里我、没有抄到下去，所以我、来到这里我不继续、念下去， 我就念到这里。 咁嗰个意思就话咩咧？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主嘅复活， 因为主的复活， 将圣经所讲到将来嘅事情咧， 圣经里面所提到将来嘅事情， 都会跟住嚟， 都会跟住嚟。 而主耶稣佢自己亲自讲， 而主耶稣也亲自说了， 佢话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是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那他有没有去呢？ 他有没有去啊？ 他去了有没有回来呢？ 他去了有没有回来呢？ 这些都有啊， 这些都有的， 即是证明主的复活能够更加印证到他必会回来和我们的永生。 所以主的复活就印证了主必再来还有我们的永生。 那最后呢？ 最后 啊，主的复活呢， 主的复活 其实也都证明一件事， 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是将来必然有审判的， 就是将来必定有审判。 特别是对未信主的朋友来讲， 特别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 因为圣经讲到， 因为圣经说到了 将来， 将来 一个活人死人， 活人死人 都会接受审判， 都会接受审判。 而审判的是谁呢？ 审判的人到底是谁呢？ 就是这个复活的主， 就是那复活的主。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 所以主耶稣的复活 刻画住这个整个形势的改变， 刻画出了整个形势的改变， 就是说我们看回以前的不同的地方， 就说到我们看以前的不同的地方。 以前我在主未复活之前呢， 以前主还没有复活以前， 这个形势呢有起有落的， 整个形势是有起有跌的。 但在主耶稣复活那一刻之后呢， 在主耶稣复活那一刻以后， 整个形势是向上冲的， 整个的形势就往上走了。 这个 momentum gain 了是不会再失去的， 这个形势得到了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你试看一下以前主耶稣他为我们死， 试看看以前主耶稣为我们死， 就是他的复活， 就是他的复活 更加印证这个是他的死是为我们而死， 更加的印证了他的死是为我们死的。 我们再看看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 我们再看那些跟随主耶稣的人， 他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 他们的不同完全的改变， 他们完全的改变， 甚至乎将他生命都牺牲了， 甚至于牺牲他们的性命。 我们又看看， 我们也来看 今天的我们， 今天的我们， 我们是在一个不会输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在一个不会数的情况之下， 咁我哋仲惊啲乜嘢咧？ 那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哋会唔会怕话我哋出去传福音嘅时候，我哋会遇到失败咧？ 会不会说怕说我们出去嘅时候传福音，怕遇到失败？ 我只可以话， 我只能够说， 我哋就算做讲错说话，无意嘅做错一啲嘅嘢，影响一啲嘅人， 可能我们讲错了一些话，无意的犯错，影响了一些人， 但系神的复活， 给神的复活 带来整个形势的改变， 带来了整个形势的改变， 你不会 damage 到什么东西， 你不会损坏什么。 这个可能你听下去觉得不像， 听起来你觉得好像不可能， 但我深信你只要去持住有这个形势去做你应该做的事， 可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按着这样的形式去做该做的事情， 那些 damage， 那些的一些损害， 神是会 take care 的， 神可以弥补的。 我这样说， 我这样说 是对一些怕失败的弟兄姊妹说， 就是对一些怕失败的弟兄姊妹说， 不是对一些任意妄为的弟兄姊妹说， 不是对那些任意妄为的弟兄姊妹说。 所以是鼓励大家， 所以鼓励大家， 既然整个 momentum 这样上了去， 既然整个形势都往上走了， 都是从耶稣复活开始， 就是从耶稣复活开始， 我们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就应该把握机会， 把握这个时间， 把握这样的时间 去传扬他的话， 去传扬他的话， 将他复活的事情讲出来， 把他复活的事情说出来， 将复活之后会带来的事讲出来， 把复活以后带来的事情说出来， 你都将到耶稣以前圣经所预言耶稣身上应验的事讲出来， 也把圣经以前应验耶稣的事情都说出来。 咁我哋希望大家喺做呢事情嘅时候都带着主嘅祝福。 希望我们就做这些事情嘅时候都能够带着主的祝福。 我今日嘅分享就系咁多。 分享就到这里。